据南朝鲜网报《民众之声》报道，南朝鲜的全国学校非正规职工会和民主工总6月1号在首尔举行记者会，宣布将投入总罢工，要求彻底废除非正规职和提高工资。这一天，全国学校非正规职工会釜山支部在釜山市教育厅办公楼前举行记者会，宣布将于6月底投入总罢工，要求实现非正规职的完全正规职化等。